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当当当当，我们今天的话题留学。 当当当当， 应该是在等。那个音是什么？噔噔噔噔，不对，我也不知道。Anyway，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到了熟悉的早上九点的录音环节。上一期就是早上起来睡眼惺忪的，然后开始录新一期节目。尤其是这两天，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你很不容易在这个点起来，因为我前两天整个周末，今天是周三，我大概从周五到周一，一直到昨天，就是一直在写作业。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几个课的那个大作业的 deadline 都堆到了一起，我就哪儿也没去，啥都没干，就天天在家写作业，写了四天才写完，每天大概只睡五个小时，睁眼就开始写作业，一直写到睡前，就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惨了。 我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就几乎是天天顶着大熊猫眼，然后晚上写作业，白天上课睡。 对对。上课睡是重点是吧？以前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但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作业，就尤其是期末的时候，可能需要熬夜准备一下考试啊，写写作业。但是我觉得现在在美国这边，有的时候就是会三不五时的就遇到这种需要集中做一下作业，需要放很多时间在学业上的这种感觉，就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我做的就是比别人慢，就是因为语言的原因，因为你是第二语言嘛，又有很多那种写 paper 啊，做各种长篇大论型的那种作业，就比如说我们要读很多的那种商业案例啊，写自己的那个 insights 还有 summary 那种，我就真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比别人要慢。哎，但是怎么办呢，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我特别特别理解你。对，正好引出咱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回忆一下，我是回忆了，但是大 X 小璇， 对，我是正在其中， 对 ，ING 模式，我们聊一聊留学这件事儿。我刚刚就想说，其实我很能感同身受，原来在国内上学啊，就基本上是只有比如说在 final week 的时候，期末周才会感觉到哇，考试蜂拥而来，要么就是该写的作业啊，就各种都是蜂拥而来。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每一天都是，感觉每一天都有读不完的 paper chapter， 你每一天都有要写的 summary， 我每天打印的东西都是成沓的，你知道吗？ 对，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这种不管是作业还是分数等等，都是被平均分布到整个学期的，就是 是的， 像国内的时候经常是比如说有个期中有个期末，基本上就是你最高峰的时候，平时写一些就小作业吧，如果有大作业的话也是大概在期末那个时候。但是像现在我们经常是就是比如说有隔个一两周就来一个大一点的 assignment， 然后你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写，但是你也能拿到相应比较多的分数，所以它比较平均的被分布在整个学期里面，而不是都集中在最后的一个大作业或者是考试，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啥我们天天都在赶作业。 对对，因为他平时的表现我不太知道你们的，就是 MBA 是什么样，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读 Master 的时候是几乎平时的能占到 40%， 反正挺多的。 对，我们更多，我们甚至有一些课没有期末考试，就全靠平时，所以平时能占到60-70%-70-80%也是很正常的。 再算个出勤。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时候 Q 一下某个同学。前两次因为什么错过了某两节课是不是？ 哎呀，睡过头很正常对吧？你像你刚刚也说了，就是晚上写作业，白天上课睡，我只是在床上睡而已，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前两期节目就是每一次我们都约好了我们几点几点开始录这一期的 podcast，结果 然后就两个小时之后我才有消息，都在睡觉。 是的是的。 哎，我觉得你也是很不容易，多多包涵。 我们言归正传。 哎，真的是，哎，我们这个开场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本质。但是其实我刚刚想问的就是，因为你是比我早了好几年出来的嘛，你是本科毕业之后就决定出来留学了， 读的是 master， 我是在国内工作了6年才出来读的是 MBA， 其实这个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的。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想要读完本科之后出国留学呢？ 好问题，我觉得可以从几点讲啊。第一个就是说，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出于转专业的考虑。但是呢，我要转专业，如果在国内的这个体系里面，教育体系里面，我转专业的话，其实有点难，也就只能转跟农业工程相关的，就比如说园林，或者比如说水利，还是要贴近，但是不能完全转。但是我出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出国读研的这个考量，一个是说你的语言成绩，再一个是你大学的绩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指标，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平时国内经常会大喊的一个素质教育嘛。国内这个大喊的这个素质教育其实并没有被列入比如说研究生考核的指标，甚至说高考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看你。 是 的 是的是的，对。 但是在美国的学校，他是会看你之前的 PS 里面，你要写到我之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比如说 volunteer 过什么东西，在大学里面担任过学生会的各种各样的职务，再就是我自己的培养的一些文体的能力，以及比如说宣传啊、演讲啊、朗诵啊，就各种各样这样的能力，他是会综合考虑的，他不是像说我就是以你笔试的成绩为主。这也是其中一个方面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我本来语言这方面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英语这方面我也比较喜欢，我也喜欢听和说，也觉得这方面自己是稍微有点天赋的。第四个就是说我还是想出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美国那边。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大学大一的时候也去过一次美国，就是跟学校的团，就是那种访学的团过去过，也觉得蛮好玩的，当时可能也小，然后就觉得挺好玩，我也想试一试。我是这几个。你呢？我觉得你可能比我考虑的更多吧，因为你毕竟也工作了6年。 其实我在大学里其中一点有完全一样的这个困扰，就是我也不喜欢我本科读的专业，我是读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嘛，我是真的不喜欢写代码，一点都不喜欢。所以我可能大概在大二的时候就很确定说我以后肯定不会做这个，也考虑过说转专业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当时的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其实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欢计算机，但是我喜欢什么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明确。我就会觉得说你像上大学，我就是在不明确自己喜欢什么的情况下选了这个专业，4年的时间就花在了这个不怎么感兴趣的专业上。如果我在当时就读一个研究生，我还是不明确自己喜欢什么，再去读一个研究生，那可能2-3年的时间就又放在了这上面。最后的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对自己以后有没有帮助也不是很明确，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选择。虽然当时的大趋势是所有人都读研，就我记得当时我不想读研的时候，不管是身边可能主要是来自于家里以及身边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不读研直接本科工作，尤其在我们学校其实是很蛮少见的，大部分人都会读一个研然后再工作。但我觉得当时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就想说在我还没有确定自己想学什么的情况下，我就先不去学，那我就先落地到市场里面，就去工作一下，然后 锤炼一下， 就可以去探索各个方向啊，其实就是实践一下，就更能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像之前我们也聊过，我换过不同的工作的方向嘛，我觉得越来越明确说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一直到最后我做这个科技行业的跟市场和产品都相关的这种方向，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自己的短板和不足吧，就是在知识体系上还是有些缺陷的。就像我说的，我学的是纯理工科，但是我工作是比较偏商业方向的工作，其实有一些 knowledge 我是很欠缺的，就觉得啊，那可能是到了一个好的时间点我再去学一些什么。当然当时也有其他各种方面的因素去考虑说要不要出国留学，但是具体留学你读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其实我是仔细的找了一大圈，就是去对比各个学校各个项目都在教什么，比如说它的课表是什么，都会学到什么样子，毕业之后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向。其实美国这边的学校都会有数据嘛，所以就能比较好的去比较出来。然后我看来看去就觉得 MBA 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个项目，虽然很多人尤其是国内可能会觉得 MBA 是个比较水的 master 的项目，如果你从学术的角度来讲确实是的， MBA 的重点并不是 在于教学或者是上课等等，但我觉得它是最适合我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想在我的职业发展上再上一个台阶嘛。那 MBA 其实培养的就是这个方面。到美国来我也是觉得，因为还是我做科技行业，我就觉得还是美国这边肯定是相对发展的比较提前一些，国内的有很多模式也是在模仿美国这边嘛。而且还有就是这种教育体系确实是不一样的，像国内的 MBA 可能就只有头部的那几个学校的 MBA 还算质量或者水平都还不错的，就因为国内的发展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像国外美国这边可能排名前100的学校 MBA 项目都还是不错的，就各有各的特色吧，就看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你的这种条件和水平能够到哪个学校去，但至少说都是不差的，我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这是当时我考虑的几个因素吧，就是为什么要来，一个是 MBA 这个项目非常的适合我，确实是美国这边这个项目发展的要远远好于国内，并且同时我也是觉得美国这边的商业环境我是很想去来看一下的，去感受一下中美的异同吧。虽然我并没有觉得说我会留在美国或者是回中国，但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出来看看的这种感觉，这种驱动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你只有见过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世界，可能才会有更清晰的认知说啊，我自己以后要往哪里去。 我是想追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想探究或者是了解美国那边的科技行业，或者说是科技的比较偏头部的那些创新的模式也好，他们的管理的方式， 整个商业环境吧。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是美国东西部？因为从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啊， Silicon Valley 肯定是最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科技创新领域，商业创新我不太确定啊，就是科技创新我非常 sure 的是那边是最好的或者是最热的地方吧。就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在西部或者是哪里的一个学校？ 对，其实尤其是对于 MBA 这个项目来说，其实各个学校确实是都有它的优势的方向吧。就比如说在纽约附近的学校，肯定就是金融是特别强的，在西海岸硅谷啊，就整个加州吧，他们的学校的 MBA 项目肯定就是科技行业偏强的。但当然了，我现在在的这个学校既不在偏很西部，我是在东部，但是没有在这个比如说纽约波士顿那些大都市圈，我是在一个农村里面。我们学校当然有一些传统的优势方向，比如说像医疗、健康、能源、房地产等等，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向是比较强的。我当时选学校其实一方面是我其实对于我没有特别专注于说我就是要在学校里去看说具体各个行业怎么样，因为学校里更多的还是在你这个项目的环境里面，所谓的说去，我觉得在学校里更多的是感受整个商业模式，或者说这个商业的环境大家都是怎么去运作的，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整个体系是怎么转起来的，我觉得这些是在学校里学到更多的。你要具体到行业里去看，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哪怕你在斯坦福对面就是 Google 之类的，你也并没有在其中工作，所以那个感受还是浅一层的。所以真正呢，我觉得具体到了解行业了解公司的这个层面，还是要到毕业之后去公司里面工作，可能能感受得更深一些。所以当时选学校的时候，我的地这个就是比较 personal 的原因了，就是我有自己比较 prefer 的地点，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我去感受这个美国这边的环境或者是中美的异同，因为比如说像 MBA 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跟各个企业的交流，不管是找工作也好，还是说就是跟他们建立联系然后去沟通学习也好，因为我们排名也还可以嘛，所以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那些知名的企业都会来我们学校做校园的一些招聘活动呀，包括这种 office hour 啊，所以机会还是蛮多的。除非尤其是我又是国际生，如果是美国本地同学的话，可能不同的地理位置有一个区别是他可以直接就在那个企业实习，他可能刚入学就可以开始实习了，你的地理位置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你在华盛顿大学上学附近就是微软，你就可以一直在那儿实习，这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对于国际生来说，你只有暑期可以实习，平时是不能，因为签证的原因你是不允许被实习的。所以对我来说在哪里上学其实 这个区别就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我觉得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生活体验是不一样的吧，你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上学的体验以及对以后职业发展的这种影响，我觉得相对还是较小的。 明白。那对我来说，我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UB 嘛，我转专业从农业工程转到了工业工程，我觉得都已经跨了产业。还蛮有意思的是，跨了专业之后再选的有几个学校，东西部其实都有，但是我定在那边还是会考虑，比如说我生活起来，就咱们是山东的嘛，之前是在北京，那我可能更习惯于北方一点的气候。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跟专业的排名有关吧，因为我不太知道 MBA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排名，什么 ranking 之类的。 有的有的。 但是对于就是比如说我选工业工程这个方向来说，它是有一个排名的，工业工程里面的小的方向它还是有一个排名的。我会看它，比如说它每一个方向里面每个学校侧重的发展，或者是它研究室或者是实验室里面老师的 research field 都是什么，我就会去比较，最后选择了那个地方。而且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偏东部一点的地方吧。 那你当时，因为像我觉得这个我已经独立生活摸爬滚打了蛮长时间了，才来到国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嘛。像你当时其实是还是在这个大学里面不算独立生活的四年，然后你就直接自己来到美国这边，当时的生活上你有什么比较独特的，或者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还印象很深的这种感受吗？ 我最大的感受来自于找房子租房。不知道你啊，其实可能对你来说还好，因为你已经在北京工作了，然后独立生活过那么几年，再去找房，它其实这个经历是已经被训练过的，不需要再重新建立起来这么一个，哎，我需要独立生活了，哎，我需要自己找房子，我需要看各种。对于留学生来说，在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站，甚至不是叫网站，我不知道你现在用不用啊，就是Craigslist 还是 Maillist？ 不用哎。 那你可能不用，对，那可能年代久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用的都不太一样。对，就大概就是说，它特别像是一个五八同城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吧，卖房的、租房的，然后转二手的、转闲置的、找卡铺的，大概是这些信息，它都会往上更，就每个人发的都在那个公共邮箱里面，你都能看得到。再就是买车，各种在国内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事儿，全都在美国实现了。 对啊，尤其当时你还那么小，就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是的。对，我觉得买车卖车当时给我一个成就感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在回来的时候把车卖掉了，而且我几乎没有损失，白开了一年多。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两大方面确实是在你开始留学生活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像我在农村也是肯定要买辆车的嘛，租房肯定也是在你来这边之前你考虑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这儿之后住哪儿。其实像我就是来了之后先住了几天 Airbnb， 找好了房子才搬进去的，所以就是还是有几天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很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当时这种情况多不多，像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个人房东，我觉得对我来说那可能有点麻烦，因为当时我来留学时间也比较紧，就是安排的也比较紧，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或者提前去安排说我要住在哪儿，所以我找的全都是那种品牌公寓吧，就是 apartment。 对，就是美国这边有很多公司它是专门做出租公寓的，整栋楼都是他们自己的房产，这些公寓就是用来出租的，就他们也不售卖，全部都是出租给个人用来住宿的。就是像你那种个人房东，他有一个大 house， 然后出租其中的一两间或者是整栋，你其实都需要跟不同的房东进行交涉，然后他们都是个人，所以其实我当时考虑啊，就觉得会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找公寓的话，其实像我们这儿比较小嘛，地方比较小，好住的公寓也就那么五六家吧，遍布我们整个这个大学城，可能也就最多有五六个地方可以住相对比较好的这样的，就是至少舒服安全然后你觉得可以住的这样的公寓，最多也就五六个地方。而且他们又都是很专业的叫公寓的管理人员嘛，你基本上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能说得很清楚，网站也做得很清楚，你能找到什么样的房间，然后是多少钱，什么时候入住等等都写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在 房子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出国之前我就已经基本圈定了一家啊，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里的，地理位置也不错，然后房间环境也很好。我只是到了美国之后亲自去看了一眼，就是你不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是很放心，所以我就去看了一眼，看了当天我就觉得哦，那我就住这一间吧，然后就跟这个公寓签合同啊等等。他们也都是那种，如果个人的话我不知道，但是像公寓的话都是网上走那个合同流程，特别快，半小时搞定一切。所以就是我并没有在房子这件事情上花特别多的时间，但是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房子确实是一个可能是最难的事情，最麻烦的事情之一了吧。包括今年夏天我也换了一次房子，搬了一次家，也是中间这个各种曲折的过程，但是这个住房确实是留学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 刚刚说找房东也是发生在我第二年研二的时候的事儿了。其实第一年我跟你情况一模一样，就是也是找的那种 apartment，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贵。因为我当时你想2013年的时候我的房租是600多刀一个月。 哦，你那里这么贵啊？ 对，而且是 four bedroom， 就是4B4B 的嘛，四个 bedroom 和四个 bathroom， 我们是共同 share 一个厨房和客厅。 嗯，然后你一个人是600多刀。 对，4B 的是600多刀，然后如果是2B 的话就是800多刀。 啊，那你们那个可能你们是离就在纽约附近是吗？还是我对美国地理实在是太差？ 没有，我们是在村里。 那我们也是村里。我去年来已经是2019年了，比你晚了6年。我住的基本上是我们这儿最贵的房子，可能不是最贵，也是第二贵的房子。我住就是 2B 2B 的房子，每个月每个人700多刀。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通货膨胀都已经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你那个地理位置贵一些，有可能就是你们那个城市的整个房价可能高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就不住 apartment， 就开始转到自己找房东住 house， 然后因为后来我也买车了，所以有车的话也方便。当然住 apartment 原因之一还有就是它有那种车会接送，说每天它都是定点半个小时一趟，有 shuttle 会送到学校里面去。 没有车的话其实确实是挺麻烦的。我也是，我当时应该来了美国一个月考到驾照，然后马上就买了车，毫不犹豫。不然的话尤其是在村里，就是如果你在大城市可能还好一些，交通公共交通很方便，然后当然停车又很贵，所以你去权衡性价比的话可能可以不买车。但是在农村真的是没有车寸步难行，你去哪儿你指望这个公共交通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必须要买车。 对，我觉得这个点上其实咱俩不一样，是因为你去的时候已经相当于你已经开过很多年车，然后是用你自己的就经济独立之后你去做这样的决定吧。你去买车你觉得那里不方便， OK 我就把车买了，或者 finance leasing 都可以。但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还小嘛，我那时候上学肯定也都是家里资助。你知道我做这个买车的决定我跟家里沟通了多久，就是他们觉得有那个必要吗就觉得他怎么能那么不方便，他怎么可能需要车呢？这么大个地儿上下学还有车接车送，你为什么会需要车？需要补充第三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吃的东西的采购。当时在没有车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只去一次超市，每次买回来的东西我都要从沙头上提回家大概提3到4次，就特别的惨。 是的，我完全理解。 没有车。 对，没有车去超市也是很不方便。像之前的时候，我是很早就买车了嘛，就是我有同学，就是可能他就没有准备买车，也是住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所以他通勤比较方便。但是他就是每次去超市都要蹭同学的车，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吧。就是你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去，这人确实是没有那么方便，就要去问这个人你明天去不去超市啊，再问问那个人你明天去不去超市啊等等。 我就刚提到那个 Craigslist 或者是 MailList， 大家都是会在上面，你知道 carpool 这个词吗？ 对啊，我们都要 carpool。 对， 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单词，就是car car， 然后 pool 呢就是游泳池的那个 pool， 可以理解为拼车吧。 对，拼车就有点像现在滴滴拼车了。我们当时都是比如说发在那个平台，或者是有那样的小组，可能微信群都很少了，当时也没有用微信群，就基本上就是这样，或者学校邮箱里面。我们是花钱的哦，比如说谁要去哪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我们去一趟来回是10块， 好贵啊，10块！我就觉得当时还没有 Uber，还没有 Lyft，就感觉现在完全不一样。 哦，对，当时也没有 Uber 啊，真的这几年的这个变化真的好大呀。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身边的圈子没有足够的这个叫什么，用一个专业一点的车辆保有率的话，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人有车的话，确实会比较难，不可能总能遇到大家有车。但是像我们真的就是绝大部分人都有车，没有车的是很少数的。群里问一问，或者身边的几个人问一问，就总有会去的。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差蛮多的。我现在的体验就是我在 MBA 项目里的体验和你的体验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所有的同学都是有社会经验的人，有工作经验，有社会经验，有好多都是有家庭。结婚了、生了娃等等之类的人，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很多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像你的那个时间点，大部分同学都是应该还没有走出过学校，就一直在上学的这种感觉嘛，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就在想象，但至少比如说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读过4年本科了，然后再读研究生，可能也有一些经验。我就在想啊，像那种直接到美国来读本科，甚至还有那种直接到美国来读高中的那种小留学生，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时间点，当然大家在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包括职业的发展上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但我感觉单就生活这一个角度来说，你在不同的时间点出来留学，差距还是挺多的。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你身边同学都有什么样的社会积累吧，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差挺多的。你当时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 我们系有很多来自，比如说是印度、伊朗，我也有几个台湾同学，有那么一两个中国人吧，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组成。美国人的话，其实蛮有意思的一点是，美国人，尤其是我们专业的美国人，很多都是读 PhD，而且是已经工作过很多年，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之后，回到学校来读 PhD，其实就感觉我们的状态就不是很一样，因为我相当于是我当时生活一团糟，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要重新适应，从零开始适应嘛。但是对他们来讲是说，他就所有精力都在学习上了，因为其他那些东西都如鱼得水，就是都很顺手了，也都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困难。这是我的研究生同学的圈子，其实对研究生来说和 MBA 比较相似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研究或者是阅读的工作量都很大，放了至少是70%到80%的精力在学习上，蛮脱不开身的嘛。要么就是学习，要么就是在做课题，要么就跟老师做项目。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本科生，他们可能除了作业以外，他们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的 club 呀，时不时好像就有一些学生会的活动啊，要么就是一些学校里社团的活动啊，就还蛮丰富的。 你们的 master 项目里面没有这些内容吗？ 有，但是我刚其实就在说我刚刚那些痛苦与那些从零开始的经验的时候，如果是没有那种需要重新适应的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我其实是有精力放在，比如说去建立一些人脉，去建立一些这样的社交资源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时间过去了，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选择。 明白明白，哎，我跟你讲，我特别特别理解这一点，就是像我虽然是我有生活经验的，所以我并没有像你那样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你之前就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虽然是有心理准备以及有这种经验的积累，但是毕竟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说适应，至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怎么去找落脚的地方，怎么买到车，然后包括要去办各种，比如说身份的证明啊等等，然后你要去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这些都是需要一些精力来去调整的。所以去年我刚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是在正式开学之前有一个月的暑期项目，我就在那个暑期项目的时候就已经来了，所以那一个月 workload 还没有到正式开学之后那么大，所以那个月给了我一些时间去调整、去适应。但是到正式开学之后，因为我们是 MBA 嘛，跟找工作相关的活动就很重要，也很密集，所以正式开学了之后，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招聘活动啊，在学校里就开展起来了。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我觉得我再怎么准备的充分，也是比美国本地的同学有一种要慢半拍的感觉，包括语言、包括文化习惯、跟人交流的方式等等之类，都是要跟他们进行学习的。 所以我当时也是感觉，一个是我要去 handle 所有课业上的压力，我也没有这种学 business 的经验，像当时我们学什么金融啊、会计啊等等那些课，也是虐得我蛮惨的，就是一开始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补这个内容。然后另一方面，这种各种跟招聘相关的、找工作相关的这些活动占据了我很多精力，所以我当时也是叫什么，考虑了自己的这种优先级吧。像我们 MBA 项目，一般你刚刚说的本科生的所有的那些 club 啊、各种活动什么之类的 MBA 项目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各种活动，包括课余休闲，甚至跟找工作直接相关的活动都是有跟 club 直接相关的。然后所以我有很多同学都去参与到 club 的各种比如说工作或者是各种事务的这种事情当中吧，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也是 handle 不了了，就是我觉得我处理学业加找工作这两件事情就已经足够占满我所有的精力的，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参与那些事情，包括我们有很多那种 social 的活动，就是他们常常去，当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就是常常去酒吧 happy hour 啊，然后去周末一起去 hang out 去什么地方玩一下等等，我一年级参与的特别特别少，就是我觉得我精力不够用，时间不够用。但是像二年级，我现在我们没有必修课了，全是选修课，所以就都是我感兴趣的课。它虽然比如说我也在写作业，作业很多，但至少说我能更好的去 handle 它，然后另一方面我也不需要再找工作了，所以我就有了一些多余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在作为二年级，我又开始特别积极的参加各种 club 的活动、social 的活动，然后去帮助一年级的同学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一个平衡吧。就是我觉得作为留学生，在一开始，不管你觉得自己准备的有多充分，但是那个适应和调整的时间还是要占据一些精力的，你就势必可能要放弃一些事情。像我觉得我一年级的时候真的大部分的，当然我们很多课上也跟各种各样的同学建立联系，但是真正可能比较亲密的朋友还是留学生的圈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印度人啊等啊，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国际的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但是到二年级我开始参与这些社交活动，开始处理 club 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哦，我越来越多的跟美国同学建立了比较亲密的这种朋友关系，就经常闲聊天啊，当然现在没办法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们的疫情还没有过去，但是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朋友关系。所以我能理解这个你刚刚说的你没有精力去搭建人脉或者是建立关系等等这样的。我一年级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我是到了现在才开始调整这个方面，分出一些精力去做这些事情，这也是留学生活的一开始的一个难点。 是的，而且对我来说，我的难点 plus 是我转了专业，专业本来对我来说就是从零开始，无论我去到美国，其实相当于是把我打回了，我甚至可能都是没有上大学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学业也是从零开始学习，基本上和我大学学的没有任何一点东西是相关的。生活上刚刚有讲人脉的建立上，就跟你一样，就是我第一年基本上没有，就除了同学的圈子以外，就除了我们一起要做作业要 group study 的这个状况之外，我很少再去建立新的，尤其是美国朋友的这个关系的建立。但是我研二的时候就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一个美国姑娘，她是一个地质系的姑娘，然后但是她特别喜欢东亚文化，所以我们平时吃饭也好，会约出来玩也好，就都会聊这些。他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二次元的一种爱好者，经常在淘宝买东西。当时可能就是海淘什么的就还没有那么流行啊。我觉得就是咱们俩虽然中间隔着其实是4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了。 你是说生活方面对吧？就是差距还蛮大的。 对，是的，就生活方面以及中美这个情况的 啊 这个差别吧。 哇，这个我可以待会儿再聊，我有太多话想说，但我觉得我可以，你刚刚讲的这个啊，就是我觉得你出国的那个时间应该是高峰期，就是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蜜月期，就因为奥巴马上台之后他有很多这方面的政策嘛，然后包括鼓励外国人过来留学啊等等。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在08年之后发这个 F1 就是学生外国人过来留学的这个学生签证的数量就蹭蹭的往上涨，尤其是中国同学尤甚，你就看到那个数据一直在往上涨，2016年的时候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就真的是太惨了，每年就逐年减少。像我还好，我还赶上了去年的这个尾巴，从16年到19年它是比较平稳的下降，但是到今年然后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多这个根本就拿不到 断崖式下降， 真的是断崖式特别特别少。哎呀，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时代的发展吧，环境所限，这可能另一个话题了，但是这个确实影响是还挺大的。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讲，我从学习的这个体验上来说，习得到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在美国的这种教育模式，尤其是研究生，可能本科不太一样，我也不去评论。以我个人的这个方向，就理工科加上研究生的时候做科研的这个经历，从我自己的体系里面去解读我自己从美国的那个里面习得的一些，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借鉴啊，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很注重培养自己的一个是说跟导师的沟通，就是我们在前两期的那个家庭教育的那一期的，我最后结尾的时候有讲跟导师的沟通，我觉得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无论是老师对你或者你对老师，都是一个比如说你们要去沟通一个作业也好，课题也好，以及你帮他做的项目也好，每个周都是要跟他约 appointment， 都跟他约 office hour， 都有半个小时他会跟你固定的讨论，针对你的具体的问题固定的讨论。但我觉得这个在国内好像没有那么流行，我不太确定，但是清华现在至少我们实验室现在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老板他自己本来就是美国这个模式。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学习方面我习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研究生阶段一定要做大量的文献调研，或者是说有这种理论基础，你才能去 draw conclusion， 而不是就是一定要有根据，一定要从逻辑上有根据才能去下结论。我觉得在美国读研一个很重要的体验，说是严进严出也好，宽进严出也好，就一定是严出，就真的是很难很难 qualify 到最后毕业的那个标准。平时的课作业也好，你的平时的表现出勤，然后再加上平时 presentation 的一个能力。第三个点我要讲的就是关于要讲给大家听我在做什么这个能力，无论是从课题上还是平时的课上，我自己研究了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我 propose 了什么东西，这都是要我自己讲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当时在国内缺少一个这样我要说出来的这么一个环节。再就是从生活上，就还是说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独立生活的能力吧。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几点有一些我有体会，有一些可能没有。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学业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是偏 research 型的 master， 对吧？所以你有一个固定的导师，然后你有这个学术方面的项目和研究要做。像 MBA 是没有这些的，我没有导师，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 course based 的这种项目，你只要上课就可以了。我们甚至没有毕业论文，就是你只要把课都上完了，学分修够了，你就可以毕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本质的不同。像我没有你说的那些你要去做 research 做研究然后跟导师沟通那些，但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强的怎么说的，像你刚刚说的沟通表达怎么去 propose 你自己的东西，像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在训练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当然因为已经工作过了，所以其实已经积累了这些经验，你现在也是社畜，所以你懂得在职场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相对都有一些积累，但是仍旧我们学校还是在特别注重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就是各个课很多课我们都会有各种 presentation 啊，然后大家要一起去做项目，你的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啊等等，可能就是比你的那种 research 的项目稍微要浅一点，但是可能模式是差不多的感觉。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我不知道是国内没有这种状况还是说本科没有这样的状况，就是确实是非常少的。但是我现在的体验就是这方面的训练非常非常多。的 MBA 项目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可能是其他的所有的 master 可能都没有的，因为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同学读各种不同专业的 master， 跟你刚刚讲的都比较像，就是比较专注于学业做研究做项目。像 MBA 项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去培养你怎么去 social， 怎么去 network， 怎么去跟别人建立联系，去拓展自己的圈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活动就是专门做这个的。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怎么跟别人聊天，怎么跟别人建立初步的关系，怎么发邮件， 怎么样能让别人帮助你，怎么样能通过第一个人认识第二个人，再认识更多的有可能帮助你的人。另一个就是学校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让你能实际的就去建立这些联系。各种校友活动，像我们各个 club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校友活动。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有一个，也是我们 club 组织的，对科技行业感兴趣的同学，我们就一起飞到西海岸，去跟各个企业里面的校友，相当于当面有一些沟通交流的活动吧。这其实就给我们了一些机会去实际的建立这些联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职场上从来没有受到过的系统性训练。我们可能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或者是经验，说哦，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学校按体系去教给你说你怎么样 step one step two 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晰。就像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工作啊，你怎么去通过你自己的关系去拓展自己的工作呀，然后包括去找到新的这种发展或者是合作的机会。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出于自己的天性，自己的内驱的这种动力驱使，然后去找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但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就有一套方法论，说哦，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需要去找到什么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能够怎么怎么样去做，就是还挺清晰的。包括每一步具体的一些操作层面的这个细节，你应该你话怎么说，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都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训练我是受益匪浅的，就是对于自己以后的各种操作。这可能是 MBA 和别的 Master 一个很大的不同，学校花了很多精力在帮你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以及真实的去建立这个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区别。你们的项目当时有任何跟这种社会或者是行业相关的一些交流吗？ 我们其实尤其是研究生，因为也只是在比如说导师的课题里面是给 PhD 或者是导师打杂，就是比如说帮他们收收实验数据，处理数据啊，对，其实还比较浅层的。然后我刚才想到的另一个点，和我自己的大学时期比较，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不进图书馆的。我不知道你啊，但是我几乎是 不进图书馆。我进图书馆也是上自习。 自习是有可能。 对。 有可能上自习嘛。但是我觉得我在读研究生期间，除了在上课，除了回家吃饭这三个点以外，另一个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你在图书馆都做什么？ 在图书馆里面有几种情况，一个是我们所有的作业什么都是以 team 的形式来做的，那我们有很多都是要做 group study。 我不太知道现在国内的学校，就是当时在美国学校是有很多个那种封闭的 private room， 就是很私密的空间，是可以给你去做，就是你们小组要讨论啊，或者是要做作业啊，你是可以在这个里面。而且美国的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我不太清楚国内的是不是。 嗯，至少北大的不是，北大晚上10点半就关门了。 清华的好像也不是，清华也不是，它不清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图书馆待的时间比较多的另一件事儿，就是做大量的 reading 的工作，就是阅读。我平时的阅读的课业量很大，不在图书馆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可能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很多这种哪怕是学业课业上的我们需要做的阅读也好，或者是需要做的分析的案例也好，更多的都是直接来自于商业的，就真实的商业案例。所以像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图书馆里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学校会准备各种各样的 course pack，当然也是要付钱的，这个很烦。但是这些 course pack 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哈佛商业评论啊，或者是什么 MIT 的商学院啊等等，就是他们去，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啊，就是真实的从商业环境当中看到的案例，然后去写成这种 case， 然后让你去分析。所以很多我们的阅读都是更多的是有一些 case 我就读起来特别的其实很有趣，就是对于我们理解一些公司啊，或者是对于以后自己职场的发展，就还挺有启发的。我觉得印象很深，我在去年的某一门课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微软的 case， 那个案例是很早了，可能是20年前的一个事情。这也是商学院被吐槽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读很旧的案例。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受到了很多启发的。他当时讲的是微软收购了一个新的科技公司， 就是那个科技公司在波士顿，但是被微软收购了，然后他们技术很好，所以这个 case 主要就讨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怎么把这个公司从波士顿搬到西雅图，另一个就是怎么把他们的技术融合到微软的产品当中。然后讲的非常非常细，就是具体到了比如说某一个 manager 怎么去跟别人沟通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你就像在读那种商战小说一样，你知道吗？但是它又是真实的，所以就特别有趣，你就会受到启发。我在微软实习，当然这也是隔的时间很久了，但是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会说哦，这个公司是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的，以及在遇到相类似的这种管理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处理，就是自己会有一些 insights， 还挺有趣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研究型的这种 research 型的这种学术型研究生和 MBA 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全都是在读或者在做在分析这个直接的这个商业的案例。像我现在正在上的一门课，最后的一个大的final 的这个大作业吧，我就说大作业吧，是去做这个德勤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然后并且要做 presentation， 就是因为现在是 virtual， 所以我们就需要每个小组去录像，然后去录你自己的这个 presentation， 老师就会把所有的 presentation 发给德勤，让德勤的人去看哪个组做的比较好。所以就是即使是我们的课也是跟直接的这个行业去进行沟通，就不是说只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很多环节都是跟这种行业产业直接的公司去建立直接的联系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有趣的，而且也非常的有价值吧，我能够受到很多这种实战型的训练。 对，实战型的这种就有一种自己在做的事情不完全是纸上谈兵，在解决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其实也跟不同的项目它涉及的初衷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当然你的这个研究生同学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但它主要还是为比如说本科毕业的同学直接读研这样的背景的同学设计的。像 MBA 预期就是大家基本上进来就是至少要有四五年五六年的工作经验你再过来读 MBA， 所以学校在设计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如果你只是在做学校里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已经在真实的职场当中有了很多这种实战的经验，当然再回到学校里我们是希望学到一些东西，但如果只是一些，因为学校里大部分都是为了教学他去创造一个环境或者创造一些案例能够让你去学习，但如果跟真实的世界没有连接的那么紧密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够。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工作经验，所以学校也放心说我们可以去跟这些公司跟行业去打交道了。不然的话我去想象如果是我本科的时候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很有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的笑话，因为你没有任何经验嘛，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因为完全不理解然后去有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做法吧。这个原因造成了说我们这样的项目可以去有更多的哎，你们是不是有一个词啊，这个叫什么，就是学校和公司之间的这种连接合作的 产学研 啊，对对对，我记得你以前讲过但是我不记得这个词了，对，就是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 产学研合作， 对，能够去很直接的去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基础科学它有它的重要性，就学校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支持基础科学就在这个学校的环境里面去酝酿，做到一些更好的理论支持。但是我觉得尤其是站在这个理工科的角度，因为工作的机会嘛，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些了解过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也觉得是说有一些商业的案例或者是外面科技行业或者互联网行业它真正在发生的每天在不停的变化的这些数据或者是这些案例是可以拿到课堂上来讲的，拿过来讲它实际上是给学生多了一些 insights， 学这些课的意义。 我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关于留学可能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像你刚刚也说了，你也有一些同学是工作了很多年回到学校比如说读个 PhD 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国内我看到的这种情况就很少，比如说研究生基本上几乎所有人都是本科毕业就读研了，博士的话可能有非常非常少的人是有工作过再回来读研，但是大部分也是直接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路读上来的，毕业就是真正的毕业，然后就再也不会回到学校了，就好像有一个很严格的分水岭，就是我前面上学后面就工作，就没有这种。在美国这边当然 MBA 是 他本来就 suppose 你是工作之后再回来，但即使不是 MBA 是其他的项目，也有很多都是那种 非常常见、 哦、对，就是我可能本科毕业然后就出去工作了，工作几年我就想说哎，这个我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回来学一个什么，学完了然后就再去工作，可能又再回学校，所以在同一个项目当中可能年龄差距很大也是很正常的。最小的同学可能就是22岁本科刚毕业，但是也有30几岁甚至40几岁的类似这样的同学，就是不同的背景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人们并没有觉得说哦，我要在年轻的时候完成学业之后就一直努力工作，而是说我自己觉得什么时候时间合适我就去做，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回到学校，也不会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也很支持这种做法。像在国内我就可以想象，如果你比如说到35岁40岁然后再回学校去读一个什么书，就会有人觉得啊，你怎么在这个时间还要去学校读书，怎么你家庭怎么办啊，你的工作怎么办，会有不同的这种社会评价出现嘛。但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是很友好的，就是我哎，你知道我之前的时候就前一段时间我男朋友在另一家公司实习嘛，他们是3个月的实习，跟他一批的这个实习生，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某一个公司的 CEO 还是 C 什么 O 来着，他跟我讲的我不记得了，然后就是一个已经满可能40-50岁的一个就是事业有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在几年前就突然对某一个方向感兴趣，他就去读了个 PhD，他就用这个 PhD 的身份现在在这个公司实习，就特别有趣你知道吗，就是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的大高管， 难以想象。 对，我觉得在国内是很难想的，但是在美国就啊，大家习以为常，就是我到了这个阶段了，我还想去读个书，读完书不止读书，我还要去一个别的公司里当实习生，这简直是在国内不能想象的事情，但在美国这边就很正常，也很鼓励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个环境还是挺不一样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国内，比如说拿我们自己实验室来说，我们实验室的博士其实都比我小，就已经毕业的，今年毕业的是跟我一般大，所以就是大家的路径就几乎都是说从本科读硕，要么就直博，一溜读完。在国内大家很传统的一个想法是说先把该读的书读完，他这个想法可能来源于趁着年纪小脑子好用把该读的书读完，读完书呢，一个是说你的学历可以帮助你进入一个更高的门槛，找工作的门槛，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之后的时间一个是都要安排给比如说工作，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小孩，就是你后面的这个时间的优先级都会先安排给这些事情，读书可能就在一个比较靠后的排序上，所以也不会被人拿出来，然后要么就是想到说哎，我是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我去读个书。再就是说可能我猜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内读博从工作当中返回去读书，他那个经济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就是他经济的这个差距太多了，全职去读个博，国内博士的工资真的是少得可怜，我都不说少得有多可怜，但是真的很可怜，但是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 嗯，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像我们项目是没有，你知道我们没有导师也没有什么项目可做，所以基本上包括很多人，我有很多美国同学是付钱读书的，不是说都有奖学金啊或者怎么样，然后 MBA 的学费又很贵，我觉得他们就是更多的还是心态上的差异吧，就是说我希望能在这个时候就是回学校去再次的培养一下自己，然后我也愿意去付出这个经济上的代价。你知道我甚至有同学就是他们就是攒了好几年的钱为了回学校读 MBA， 我们学费比较贵嘛，然后像之前我们有一个上一个反正就是有一个相关的课，然后大家就有问说比如说读 MBA 之后你的这个消费行为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还讲说就是因为现在没有收入了，然后又付很大一笔学费，所以她已经从上了 MBA 到现在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就是她当时的描述。这个是你在国内也很难想象，就是你放着这个有收入有工作的这种稳定的经济状态而去返回学校，一边要付学费然后又没有收入的这种状态还是挺需要勇气的，其实就是他们也是准备了蛮长时间才能去做这样的决定。 而且我不太确定啊，国内尤其是从本科一路上到博士，其实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模式的正确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还是刚刚回到我们最开始比较早的时候讨论那个问题，就是我 当时在去美国读研的时候，我有很多人生的经历是没有的，很多东西都是重新去建立的。但是对你来说，其实你已经大概知道我喜欢什么，我 prefer 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路径也好，或者是我想学的知识到底是我觉得我的短板到底在哪儿，就是在这个年纪是比较清晰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23嘛，所以其实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至于说幼稚，但我觉得就是在对自己的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向上，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我都是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 对，其实像刚才也讲了，我为什么当时本科毕业没有去读研究生，然后后来又出来读一个 MBA， 就是因为当时我真的想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国内大部分人就是哦，大家都是读完本科就读研，读完研就读博，就是顺着这样一路过来，仿佛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就是我之后还可以再回到学校读书这样子。我觉得在可能当时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但至少也是有很多人是还没有特别想清楚，只是顺着这个路径就走下去了的这种感觉。因为当时确实是你还年轻的时候是没有经过这些生活的阅历，或者是经过这些实践的经验，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就是是不是大家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我觉得至少在美国已经看到了说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的路径，他们就是工作学校之间跳来跳去也很正常。但国内目前还是比较多的都是学校工作就是一个分水岭的这种感觉。 除了 MBA， 我觉得 MBA 是一个例外。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对中国的学生来讲，大学毕业之后读研，一个是迫于身边就是大家都这么干，你如果不读研，你可能职业选择就会缩小很多。二一个是说读研的方向也好，就是你接下来干什么，在中国大学毕业不等于完全独立吧，就是你还是要受制于家庭，就是受制你的这种决策还是受制于你的父母，父母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因为你还不是说完全 totally 经济独立，你还不能说我去自己选择，我可以像你一样，你其实当时因为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没有想明白我是不是要上学，所以我就选择进入社会，那其实有很多人是不被允许的嘛。 我觉得其实你说受制于家庭这件事情，还是说看你有没有想清楚。我也受制于家庭，我当时决定不读研去工作，我妈特别特别生气，印象特别深。我跟家里说，我跟某一个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签了合同的时候，哇，我妈恨不得当场打飞的来找我，你知道吗？就是也是很生气。所以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想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才有勇气说，或者有这个决断啊，我一定要这样做，不管我遇到多大的阻力，我都这样做的这种感觉。但是确实我觉得真的国内的家长管的太多了，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还不让孩子自己独立做决定。但我觉得确实有一种情况，就是像我当时就是非常明确的，我大学毕业就一定要自己经济独立，这样才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被家庭所控制。如果你没有经济独立的话，确实是很难的，你受制于这个经济的掣肘，然后你就很难去不去参考他们的意见。所以当时我为了做这样的决定也是非常的明确，说我大学毕业就肯定完全经济独立，就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家里就再也没有资助过我任何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援助，就再也没有了。我这次出来留学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的，我跟他们商量过，但是这是我借他们的，我肯定会还给他们，在我毕业之后有了更多收入之后会还给他们。但是在之前我工作的整个工作期间，我跟家里是完完全全经济上是断绝的，就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当时我能做出这个决定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其实刚刚有一个话题想问你，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在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国了嘛，直接回国工作，就是没有在美国这边找工作。我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来看我现在还不确定，就是短期我肯定是会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的，就毕竟我来就是想感受一下这边的商业环境啊，工作环境啊等等，然后积累一些自己的经验。但是长期比如说我是在美国这边还是要回国工作，其实我是没有想清楚的。你当时做这个决定是，我知道有多方面的因素啊，但是就单从个人这种职业发展的角度，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是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吧，因为当时在美国有的工作机会比较偏军工，或者是你比如说航天、核电站、制造业这种领域你能想到的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比如说 NASA 的项目， 或者是医院的项目，你听到军工、航天、医院，中国人都不太好进。 哦，明白明白，就就业机会比较少是吧？在美国。 对，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啊，我那个时候最好找工作的两类留学生是学 CS 和 WE， 遍地都是工作感觉，而且遍地都是高薪。 嗯，现在也是一样的。 挺苦恼的吧，因为我学的是理工科，是符合，哎，我不太记得那个 OPT 的时间。 三年 STEM。 对对对，是 STEM 那个里面的嘛，所以我的时间很长，当时应该是 三年， 不太记得是17个月还是24个月，那至少是2年的时间。 嗯， 我觉得我还是放弃挺多的，当时想的也说反正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国，在那儿的那个锻炼的机会可能对我之后的职业发展，当然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小就是没有想清楚吧，我觉得是没有想清楚，如果以我现在的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还是会至少是融入一下那个美国的职场文化，对，感受一下。 那你当时觉得就是以留学生身份回到国内，你的职业发展的情况是比如说留学生身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吗？还是说你有觉得有什么 challenge 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一个帮助就是福利上，现在应该也有，尤其现在北京，我回北京了嘛，北京是对留学生是可以落户的指标，但是落户的指标也要看你是在就是你找的工作是比如说是高新企业，就是他肯定会鼓励你创新嘛，要么就是一些事业单位，但事业单位的话可能就跟你本人的那个指标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关于京沪的话题了，我们就不太再多讲，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福利了，就是一个政策。再就是说 challenge 的方面呢，因为我觉得以留学生身份回来，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职业或薪资或者是一些想要做的事情的期待，但是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会遇到说比较频繁的碰壁吧，那个时候回来也不太知道国内的情形，就是也不太知道国内在我这个领域里到底发展成什么样，我也没有相关的人可以问，我是没有那个路径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找工作。 明白明白。我其实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同学们也都有类似的纠结吧，或者说困扰，就是像我是相对比较明确，一个是我已经确定了这个毕业之后的至少短期之内的工作是很确定的，我也确实是很想留在这里看一段时间。像我有一些中国同学啊，他就比较纠结，一方面是现在的大环境，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因为各种比如说政治啊等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整体环境上就感受不是特别的友好吧，不是说企业对他们不友好，而是说整个环境可能不是特别的得到支持，所以就是在尤其我们是商科又不是刚刚你说的这个 CS 或者 WE， 所以找工作的几率跟他们还是这种机会的数量还是差很多的，而且尤其是呢就是中国的环境现在又这么好，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发展，各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对那个环境的适应的程度，你将来可能发展的机会，因为比如说像美国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华人的职业发展是很容易遇到天花板的，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啊，以及可能在高层的那个 leadership 方面还是有这种种族的 bias 啊，你大概可以看到的，但是在国内你就会感觉机会非常的多，然后现在发展又那么快，你又看到很多人回国之后，这个比如说他选对了机会选对了时间，就坐上了一趟飞速发展的列车，可能这个一下子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有蛮多同学在考虑这个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不友好啊，就是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昨天我们现在是周三，周二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又发了一项新的这个政策的改变，而且是直接宣布都没有那些什么 public comment 的那些流程，就直接说以后他对于 H1B 就是工作签证的审核会变得严格很多，他加了很多的限制条件，包括对你的学历学位和你工作的匹配程度以及你的薪资要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等等都做出了很严格的限制，其实就相当于对于任何这个外国人来说在美国工作都变得更难了，相当于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就会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对，你本来 来美国留学就是想要感受这边，我觉得至少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想要去企业里面去感受一下，尝试一下，积累一些经验再说之后的情况。但现在目前的这个不管是政治环境哦，还有包括疫情，你像美国现在哪哪都不能去，而你们已经可以胡吃海喝天南海北的出去玩了，对吧？ 对，美国已经750万了，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美国还是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但是整个十一我在朋友圈就看到了一场摄影大赛，就是感觉国内的同学全朋友全部都在出去玩，我就只有羡慕的份儿，而我在家写作业，所以真的是就是这种生活的环境感觉也差很多。就是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感受到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考虑毕业之后回国工作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包括我有一些比如说其他学校的 MBA 的朋友，我甚至看到他们直接就是暑期实习都是直接回国去实习的，就在中国的企业里实习，直接我就要国内的实习经历然后再回到国内去做全职的工作，这样子就直接放弃在美国工作了。 Welcome back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对于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时间点，就是你很难去做选择。我昨天跟就是也不只是中国同学有这种感觉，所有的国际生都是这样。像我刚才说我现在有很多时间都在跟那个一年级的同学打交道嘛，然后去帮助他们。昨天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就给我分享了那个我刚刚说的特朗普的这个新的政策，然后他就说他就很纠结，他是加拿大人，他现在就想说他才刚入学一个月，现在就想说我要不要回加拿大找工作，就放弃在美国这边的这种找工作的希望。我还开导了他很久，就是让他先不要这么快的就丧失信心等等之类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新的这种政策的变动啊，整个社会的环境啊，包括美国这边经济现在也不稳定，从经济的角度还不如这个中国那，从增速上来看中国肯定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所以真的有很多因素就需要纠结考虑一下。 对，我觉得特朗普现在这么做其实是在释放人才，是在往外。 他现在的很多政策就是，这也是另一个话题，他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为了大选，所以也不能特别的去讲说他真的有什么长期的考虑或者他真的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为了赢选票嘛。但是我们这种身处其中的人，就是你所有的这些政策的发布都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个普通的民众的，所以我们身在其中就会觉得非常的 suffer， 反正现在就还挺苦恼的。 对，这就是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局势还要不要去留学。我觉得我身边同事们去读 PhD 的现在基本都在家里蹲，在家里上网课。 简单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留学如果就是为了学东西，就是得到更好的教育的话，我觉得留学仍然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毕竟美国的教育水平发展是比国内要整体水平平均水平上来说是要好一些的。但如果你留学是为了比如说以后留在美国工作，或者说你希望它是一个好的职场的敲门砖，是以后职场的起点的话，那可能要考虑一下你以后是在国内工作还是在国外工作，你的整个这个在学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有多少精力可以花在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上，然后这些经验的积累对你以后的工作有没有帮助，这可能还是有区别的。但我觉得单从教育，单从你学东西的这个层面来讲，我还是觉得你如果能 还是值得， 对，还是有一个留学的机会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但可能很少有人只考虑这个因素，他可能很多人留学也是为了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呀，目前的这个状况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的。 OK，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差不多了，而且迫于时间压力 那迫于我上课了， 然后我们聊的也很多，希望能给到无论是出国留学能勾起大家回忆的，还是是说还在考虑是不是想要出去镀个金留个学，想要了解一下美国教育模式的，然后体会一下像不同的教育带来的一个体验的，都可以再跟我们多互动呀。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实际体验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今天聊的还不深刻，是基本上把大的方向稍微感受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细节方面的我有各种各样的体会，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深入的聊一聊。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次再见，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收听我们，订阅我们，拜拜 拜。 That we're fine with this. We didn't come from